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必须个导师。咁我记得好多年前，即系我中风以曾经嚟呢处讲过经。咁啊，中风以后咧，由于我行动唔便，就好少嚟澳门都活动，即系话冇嚟呢处讲经啦。嗱，咁啊呢次咧就有缘，由于地藏殿，咁啊请我讲地藏经。咁啊，我哋班位林居士同我讲，佢话我欠咗呢处一部经，咁所以咧就顺便咧两个地方就一齐嚟。只是先后即是晚上的时间不同啫，就一起就讲啦，就不用我得讲完一度又回香港，又次再嚟过咁频扑。嗱，咁啊讲经咧就有一定的仪式嘅，在大家不明白之前咧，我想在讲经前就讲下呢啲讲经的仪式。嗱，我哋旧时喺丛林讲经咧。那些法师就在丛林里面讲的，就是在大庙里面讲的，就好像在民间来讲经的。由于今天这个社会不同，变化很大，一般那些道场都是在这个民间的楼房屋宇，所以有些法师只有呢顺住大家，顺住这个潮流，为了跟大家结法缘，即使这些民房呢亦都是来到照讲经了。所以呢一点咧，大家咧要珍惜啊！如果以旧史嚟讲咧，丛林讲经咧冇外人去噶，山长水远，嗰啲外人亦都冇法子去丛林里边听经。咁啊，全靠呢个大丛林道场咧，我哋旧史咧，咁啊住过三五百个出家人，系一件好普通嘅事，绝对唔系新闻。咁啊，既然有三五百个人咧坐喺个斋堂里边，或者我讲堂里边咧，应该都唔错噶啦。所以无论老法师又好，或者初初出嚟讲经个法师又好，响丛林里边讲经咧，系纯粹为呢个丛林讲经，系鼓励大众咧遵守丛林嘅规矩，鼓励大众咧响处咧用功系修行。可以讲咧，一百次即系讲一百人咧，难得有一日里边咧有三两个人喺外边嚟都听经嘅。嗱，咁啊讲经有个一号嘅仪式，依规矩咧就先系请师啦，第一请师，第二请到嗰个法师嚟咧就唱香赞，就唔系话普通咁样唱嘅，就纯粹系用呢个上下版嘅引磬啊。嚟到去唱嘅，绝冇其他嘅鼓啊，或者当子又冇呢啲嘅，系两个引磬，即系上板引磬咁样去唱嘅。嗱，咁啊唱完之后咧，就发先啲，由其中唱赞咧，发先拈香上座，亦都包括斋主咧拈香顶礼法师。咁啊唱完香赞咧，咁啊跟住啊就念下经，或者念几大悲咒，或者念一片心经。咁啊，念完经之后啦，就开始咧唱钟声偈。嗱，咁啊，唱完钟声偈之后咧，就系念三清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咁啊，跟住就接落唱到无上甚深微妙法。唱完啲之后咧，个韦罗师傅拖一嚟板啦，咁啊，先至咧撒板呢个地钟。咁啊，嗰个法师咧拍下个鼓尺，咁就开始嚟讲经啦。咁但系呢一套儀式，咁啊舊時咧，我喺上海讀完書翻嚟咧，因為我係出身南華寺同埋雲門寺，可以講咧，我哋咧係好懂，亦都得唱起嚟唔係問題。咁啊，通常咧禅堂裏邊啊，韋羅同埋四個月中咧，每一次講幾乎都動用曬咁滯噶啦，而且個個都好熟嘅，做起嚟一啲問題都冇。咁但係家陣先呢一套咁嘅儀式咧，尤其是唱呢個鐘聲計啊，應該好多地方嘅人咧都唔係好熟噶啦。咁啊，而且唱起嚟，大家掹掹扯扯，咁就變咗反為咧就唔莊嚴。 第二个问题就跟同我个老师啊，海仁老法师咧，佢都唔做呢个仪式，点解咧？但系丛林讲经咧就冇夜晚讲嘅，呢、這个时候系坐香嘅时候，坐埋呢支养殖香咧就休息瞓觉噶啦。所以通常个丛林讲经咧就系、食完五斋之后，大家翻去休息一下，点半钟或者两点钟就开始讲。嗱咁啊，讲如果做呢套仪式咧，或是我哋做小和尚啊，个个都唔中意吃亏嘅，个个都唔中意第二嘅，咁啊尽量就擘大个喉咙，咁啊斗唱斗大声，咁啊变咗咧唱咗呢一轮嘅话咧，等到坐低法师讲经咧，咁啊跟住呢个后果就个个都黑眼瞓啦，都话好啊好啊点头，咁啊变咗你唱咗嗰轮嘅精神都浪费咗啦。坐低听经就叫做是点头赞好，所以我这个老师就说呢，不用这个仪式，我跟了他七年了，我做他侍者和他捧经架，从来都未曾唱过这些今天的仪式了，就为着呢等这一班小和尚乃至其他那些人喜欢黑眼瞓的人呢，唞下精神好好地听经去修行，就不要唱到那个喉咙都擘大了，一坐低就黑眼瞓，变咗就唔系听经，就失咗呢个听经嘅利益。所以呢一点咧，我讲俾大家听咧，大家就唔好咁拘泥，唔好咁固执啦。嗱，第二点，头先有人问我，好似话今晚系第一晚开经啦，通常话咁啊，个个都穿袍搭衣。佢问我下一次啊，需唔需要咧？我个答案就系话，如果啲法师咧，都唔答衣嘅话咧，即系方便坐啦。咁啊，应该就大家都唔使答。嗱，咁如果唔系方便坐啦，咁啊，法师都答衣啦，有乜你哋听经咁唔答衣咧？亦都唔合乎呢个礼节啊，亦都唔合乎呢个仪式。所以咧，我哋主张啊，法师固然要穿袍答衣，你大家听嘅人咧，除非你啫未曾受过五戒，未曾受过菩萨戒，是冇资格答衣。如果你受过五戒，受过在家菩萨戒，是有资格答衣的话咧，唔好话加下冬天答衣仲暖啲咁多。就算你热到35度，冷气都冇嘅，咁如果法师答衣，你唔答衣咧，似乎就对呢个法啦系唔尊重，亦都失咗呢个听经闻法嗰种嘅意义。所以我哋就主张，由今晚开始一路至到讲完为止啊，每一次都要穿袍搭衣，包括我在内，唔系话对我个尊重啊，表示我哋一个佛弟子咧系对呢个佛法嘅尊重。所以呢一点咧，大家听得好清楚啦。嗱，咁我呢次同嗰啲普通人啊，普通嗰啲法师平常咧都好少讲噶啦呢一部经啊，咁我呢次就特登咧就攞出嚟同大家结下缘。嗱，由於啊呢個經本咧就未曾咧做好，今晚亦都唔會講到呢個經文，我哋將裏邊嘅大概個內容咧同大家咧係介紹一下。呢部《妙慧同理經》裏邊最主要嘅咧就分為兩部分，前個部分就係講啊妙慧同理，佢有好大嘅智慧，佢亦都發菩提心。行菩萨道，为自己亦都为众生。佢就请问佛有十个问题，例如我哋将来点样先至得到呢个容貌端正，点样先至可以得到大富大贵，点样先至可以得到所谓的一个家庭里边啊，子孙孙都能够和睦共聚一处。咁乃至到我哋将来无论居士又好，出家法师又好，去弘扬佛法嗰阵时啊，唔会有障碍，或者我哋发生个听经出门啦，亦都唔会有障碍令我哋停低喺度，等我哋咧有机会顺顺利利去讲经或者去听经。嗱，咁啊，乃至到最后咧，我哋将来啊，点样先至可以得到佛嘅智慧？得到佛的神通，一共就是有十个问题。 呢十个问题就系话我哋点样达到圆满咧？呢十个问题都可以成功做得到。所以佛咧有问就必答啦，而且呢啲问题咧都系啊令到嗰啲众生听到咧，知得点样修因，先至得到呢个好嘅果报。所以佛就答复佢，每一个问题就要做四个办法。你依佛所讲每个问题嘅四个办法去做咧，你就可以得到咧你所得嘅圆满果报。好似话第一种，我哋点样可以得到容貌端正咧？亦都有四个办法。你依呢四个办法去做啊，去修，就可以令到你生生世世啊，唔怕单眼皮，唔怕豆皮，唔怕掹鸡，唔怕歪咗个嘴，亦都唔怕崩咗个嘴，少咗个耳仔。容貌六根一定系四四正正，就有四个办法嘅。嗱，咁一个问题，佛一开始系有四个办法教我哋点样修，就可以达到咧呢个好嘅果报。嗱，咁妙慧同你所问，问十个问题，咁你问十个问题，每个问题有四个办法去修，所以十个问题咧就系有四十个办法啦。嗱，咁如果我哋能够真系做得到依佛呢四十个办法去做咧，就妙慧同你为我哋啲众生啊所问呢十个问题，可以讲全部系圆满，你一定得到呢种咁嘅好嘅果报。嗱，咁反过嚟讲咧，如果你对于佛所教我哋嘅四十个办法，咁你一个都做唔到嘅话咧，咁咪一样好嘅果报都做唔到啦，亦都可以答复咧。我哋啱啱先就过完年，亦都系新春过年咁嘅气氛咧，仲有多少嘅？嗱，咁我哋过年通常都中意讲好话好听啊，恭喜你发财啊，啊恭喜你啦吓，啊生意兴隆啊，啊恭喜你身体健康啊，啊恭喜你合家都系欢乐嘅团聚啊。嗱，咁呢个讲系一个好说话，人人都中意听。但是不是真正我恭喜你发财，你怎就发财呢？是不是我恭喜你今年长寿，长福长寿，没病没痛，你就真的没病没痛呢？绝对不是。不过大家过年喜欢听这个好说话，不喜欢听那些不吉祥的说话，是心理的安慰，绝对事实上呢是不可能呢达到的。因为你没有这样的因啊，你又點樣得到咁嘅果報咧？嗱，咁啊呢次個問題中前嗰幾個問題咧，可以講係世間法嚟嘅，應該咧大家都好中意做到有啲咁嘅效果嘅。嗱，咁如果你想有呢啲咁嘅效果咧，就一定要依佛每一個問題裏邊四個辦法，你一定要做到，咁咧就唔使人哋恭喜你啊，你都自自然然咧会容貌端正，自自然你就会发财大富大贵，自自然然你就得到咧喺家庭里边咧系和乐共处，系一家团聚，系圆圆满满，绝对冇半点嘅拗撬啦。啊，夫妻之间咧就肯定咧百年做老，啊绝对唔会话 divorce 离婚。所以呢啲咁嘅办法啦吓，你哋一定咧要学佛。要根据佛的教导去修行，那就不用人家就恭喜你，是那些龙天护法呢是保证你啊，是达到这种这样的效果。那么到了后半段呢，就境界就比较高深一点了，就是用这个波野的智慧是否定一切的障，是否定一切的形象。咁全部妙慧同女经咧，大概嘅意思咧就系咁讲。嗱，咁经文咧，由于未曾做好，下一次就有噶啦。嗱，今晚应该都唔会讲到入经文，就算讲入经文都系由如是我闻开始咧，呢啲啊都系会讲一段嘅时间先可以入真正嘅经文噶。所以今晚咧就冇经书派俾大家，也只廿个礼拜先至咧。 真正講到經文，先同大家咧派個經文嚟睇啦。嗱，咁呢部《妙慧童女經》咧，就係一部大成嘅經典。嗱，咁啊，大成嘅經典啊，同呢個小成嘅經典咧，有啲乜嘢唔同咧？嗱，咁啊，小成經典都係講自我了脱、斷煩惱，亦不過係斷呢個見思煩惱。嗱，咁啊，了生死，亦不過了呢個分段生死。至於話正出世果位，亦不過正呢個偏空個涅槃。無論斷煩惱、了生死、正果位，都未能究竟，不過係所達到一小部分嘅啫。嗱，咁啊，大成嘅經典就唔係啦。佢斷煩惱係見思塵三無明。三煩惱決斷了生死這方面，不單斷這個分段生死，亦都斷這個變異生死。正果位這方面呢，不單是正這個小乘的偏空阿羅漢果，亦都究竟正到無上佛果菩提妙覺果海。這些都是屬於大小乘經典的不同。如果從小聖經來說，他們只是自導，他絕對不會導人，不會發一點心，我導你，他不會有這樣的心，他自己做個住了漢，導到自己就阿彌陀佛就算數了。大乘經典呢，就是一要呢自導導人，行菩薩道，修這個大乘法呢，肯定義理之中呢要度众生为先。所以《楞严经》里面讲啊，他说自未得道先度人者，就菩萨发心自觉意愿能觉他者呢，先就是如来应世度众生啊。所以这部《妙慧童女经》呢，就是一部大成的经典。它的内容啊，我刚才呢已经呢是讲过了，就是十个问题之中请问佛，佛当然呢就答复他，你想达到每一个问题这种的效果呢，就要修行做得到的话呢，那就妙慧童女为我们那些末世苦恼众生啊，问佛这十个问题呢，就可以呢是全部都达到了。那么这一部大宝积经就是有120卷，咁啊经文都几长嘅，其中就有77品。咁啊佛讲咗几多次咧？一共啊就系有49回，即系讲咗49次。嗱，咁呢部《妙慧童女经》啊，就属于咧第30回，属于独立嘅一品。嗱，咁我哋先咧就讲呢个经题，叫做《大宝积妙慧童女经》。那个大宝积呢，就是一个总名来的，叫大宝积经。那个妙慧童女呢，就属于大宝积经里面呢其中的一品，即是一个小小的部分。那我们现在先讲这个大宝积，点称为它叫大呢？那通常来讲呢，凡是大就对这个小来讲的，例如这张桌是大一点，对一般那些小小的茶几来讲呢，这张桌就大过这个茶几啦。所以呢大啊就对这个小这方面呢来到去讲的。那么现在这个大宝积经里面所讲的法门，不单是不可思议，亦都呢很殊胜，是纯粹是大乘的佛法，比一般小乘经所讲的道理呢，就确实是宽大了很多，所以称它为叫做大了。那么宝呢，以世俗人眼光来讲就是财宝，例如金银琉璃、车渠马瑙、珊瑚琥珀、钻石，这些都是世间人所以称为叫做是宝的。那咁啊，但系呢一种宝咧就可大可小，说不定咧搞得唔好呢 可能呢唔單話益唔到自己，咁亦都呢係累到人嘅，所以世間嘅珍寶呢咁絕對呢就唔值得呢係珍貴，絕對呢就唔值得我哋呢對佢得留戀。嗱，咁現在所謂稱為大寶呢，就係搵呢一種寶呢唔單利益於自己，亦都可以利益到其他人。咁而且呢一種寶呢，自利利人兩方面呢都可以永世啊享用不盡嘅。所以呢種寶呢稱為佢哋大寶啦。嗱，咁世間上嗰啲金銀珠寶呢點解唔係好好呢？事實上有錢人家相信大家都聽過㗎啦。亦都呢真正係從新聞裏面呢好多嘅實例，嗰啲有錢人家出門呢都唔係話幾安全㗎。咁搞得唔好就會俾人標心。如果標心對方能夠滿足佢所要求，佢都話放人啦。搞得唔好嘅話呢，咁就毀屍滅跡呀。收咗你嘅錢呢就要將所標嚟嘅心呢殺咗。咁所以呢種個寶呢害咗自己亦都害咗對方啦，對方做呢啲咁嘅事標心勒索呀亦都係犯法嘅。一旦俾嗰啲差人拉咗去嘅話呢，佢呢個刑期都幾重嘅。你話嗰啲寶貝呀，世間嘅財物係唔係自害害人呢？咁既然自害害人，咁當然就不能稱為寶囉。同時世間上嗰啲寶呢，金銀珠寶啊，無論任何一個人所擁有，佢都係眼前嘅事。如果佢兩一身兩眼一閉，即係話瓜老襯，佢可唔可以帶得去呢？佢絕對唔可以帶得去。所以我常常都講一個譬喻，咁香港彌敦道大家都知道㗎喇，應該澳門人常常去香港咗一條彌敦道。假如呢條彌敦道全部都係你收租你擁有，應該喺世界上都好威水㗎喇，都唔係普通有錢人家呢所能夠擁有得起成條彌敦道嘅價值。但係等你兩眼一閉兩腳一伸，對你有咩好處？你能帶到個門牌號碼，帶到邊一層可以走呢？唔單話呢個門牌號碼嗰一層樓你帶唔走啊，如果呢間屋內個圖未曾租俾人，裏面好多灰塵，你搵個手向地下抹一堆灰塵呢，嗰堆灰塵呢你都帶唔走啊，亦都只能夠陪你懊懷變成灰嘅啫。咁世間嗰啲財寶冇用，對你可以講全無好處。你辛辛苦苦所得來，走嘅時候入不過兩手空空走啊！你完全呢冇住啊，亦都係利益你的後代嘅人，即係話做嗰啲兒孫嘅馬牛，全無好處。咁我哋呢個孝惠童女啊所行嘅所問佛嘅嗰啲問題，如果我哋真係能夠依佛所答嘅做得到嘅話呢，你呢十個問題得到圓滿收穫，就證明呢個妙慧童女呢佢就係一位呢係大菩薩再來，唔係簡單嘅人物。咁如果我哋真真正正嘅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嘅话，我哋今世固然呢係收到好多福，係收到好多嘅智慧，但亦都可以讲呢，你生生世世生生世世唔知几多劫几多生啊都跟住你走，你生生世世都有呢个佛法嘅善根呢，咁做你嘅支柱，你唔会堕落，你唔会空衰，你肯定呢係上升，肯定呢係吉祥， 所以呢种咁个宝咧，能够自度度人，亦能够带住永远生生世世陪住你啊！咁啊，所以称为咧叫做大宝啦。所以本经所说个宝咧，即是系佛法，亦即是我哋通常生皈依啊，所谓皈依法，属于呢个法宝。就是显示我们依佛所说教导的方法去修行这个大定位啊，在这个日常的生活之中呢，就可以呢远离烦恼。那么有朝一日你离开这个人世间的时候呢，你对于这个世间一切之一切，所谓心无贪恋，就是意不颠倒，这道都是由你修持这个佛法啊所得来一种好的力量。那么也只有这种这样的力量啊，才可以令到你呢是解决这个生死的大问题。所以这个宝字呢，不是指这个世间的金银珠宝钻石的财宝，完全呢是指这个佛所讲的法理，佛所讲的道理啊，名为叫做大宝啦。所以这个法宝呢，我们常常有个譬喻啊，就好像那些水一样。那么水大家都知道，除了我们饮用可以解渴之外呢，这个水可以洗净啊一切的器皿，可以洗干净那些衣服，凡是不干净的用水都可以将它呢洗得干干净净。这个就是水的作用，对我们的人呢是有很大的好处。那么佛所说的教法，我们称为呢叫做法水啊，用水来譬喻佛法。水有洗净功能，就是说佛所说的教法呢亦是同样有这样的功能。水是只能洗净我们外表的功能，例如我们一个礼拜不冲凉了，应该大家都知道什么后果了。那如果你真的有几桶水冲盆凉呢，那么周身舒服晒。那么即是这些水呢只能洗我们外表那种的邋遢，不可以洗我们这个内心的烦恼那种邋遢。但是佛的教法称为法水呢，我们依佛所说的教导去修持啊，由依佛法修持，各种最后的妙用，可以洗净我们内心那一种的烦恼，洗净我们内心那些贪嗔痴慢疑，我见嫉妒共高。那没了这些这样的烦恼呢，我们就可以内心清净，纯粹是佛法，没有这个人我是非啊。那就不用多久呢，你就可以断了这些烦恼，就得到出世解脱，把这个生死的大问题从此一了百了，一断就百断了。这些就是表示这个法宝的好处，所以称它为呢叫做大宝了，就不是普通那些钱财啊所能比的，是纯粹是佛法。每一句佛法都是可以令我们呢是了生死，令我们呢得到出世解脱，最后呢证到无上佛果菩提。那么积呢就是积聚，就是大宝积经里面所讲的，都是要我们呢教我们啊，你怎样去听闻佛法，怎样去学习佛法，怎样去依佛的所教导呢去修持，怎样得到自性的智慧。那么我们能够呢这样啊去学习，才可以得到呢解脱生死。但是这个问题呢就不是说一朝一夕可以能做得到，那么亦都不是一年半载呢可以能够做得到啊，亦都可以讲即使你一生人尽此一步身去学习，亦都未必能够呢是一生可以做得到。 我哋好似乜咧，就要话细水长流，慢慢来，唔好太心急，一定咧要依佛所讲嘅道理，慢慢嘅学习，慢慢嘅修持，自然会得到咧一种咧就系好嘅效果啦。嗱，好似禅宗，从前有一位大德啊，佢一生人坐烂七个蒲团啊。咁嗰啲蒲团唔系俾呢啲胶皮铺嘅，直情啦吓，系旧时嗰啲棕树嗰啲棕啊嚟到去做嘅。嗱，咁嗰啲棕树嗰啲棕咧，但系佢好硬嘅，你唔好话坐啊，唔系咁容易坐烂一个。就算攞嗰啲棕咧，响个地下去磨咧，都唔系话咁容易磨得佢烂。但系呢位老人家咧，佢一生人坐烂七蒲团。参禅都未曾开悟啊！嗱，从基本嚟讲，当然呢个人业障重啦，唔系咁容易成就啦。咁啊，呢啲咁嘅老修行都尚且唔系咁容易成就，何况我哋呢个末法时期呢啲咁嘅苦恼业障嘅众生咧，就更加唔系咁容易成就，所以。佛所讲所答复你嘅四十个问题之办法之中咧，我哋要老老实实，要把生人嘅宝贵嘅光阴时间啊，放落去学习，希望有朝一日咧能够咧系大彻大悟，有朝一日咧能够令自己咧断烦恼了生死，咁啊呢个问题咧就最好噶啦。所以我哋无论念佛又好，听经又好，我哋尽此一生人都要得尽量得去学习，积积埋埋呢啲咁嘅听经闻法、念佛、修行嗰种嘅功德咧，先就可以将来啊有朝一日开我哋嘅智慧，了我哋嘅生死，断我哋嘅烦恼，而得到咧。是成佛道，所以他就大宝积了。那我们就跟着呢就要讲这个妙慧童女了。那这个妙慧童女经呢，刚才我讲过是有120卷。那大宝积经里面呢，其中啊有一卷呢就叫做妙慧童女经，是独立的一品。由于这个妙慧童女啊，她不是一个普通人，是本经啊一个主要的人物，以今日的俗语来讲就是一个主角，她是本经的重要的主角，所以呢就以她这个人的名啊就立这个题目，就叫做妙慧童女经，就是由她啊与释迦牟尼佛、文殊师利菩萨同埋目犍连尊者啊，彼此一问一答，然后先至结成啊此一部经，名为叫做《妙慧童女经》。嗱，咁呢个《妙慧童女经》咧，妙慧童女啊，佢就唔系一个普通个女仔。嗱，咁啊，如果普通个女仔咧，佢放学翻嚟咧。佢仲会扭下计就揾晏昼食，或者喺阿妈面前咧嗲下剥下皮。佢绝对唔会咧有咁大嘅智慧问出呢十个问题。嗱，咁啊妙慧童女啊，能够问出呢十个问题咧，咁就表示佢个来头啊，绝对就唔系简单。佢系菩萨再来。如果以本经啊最后个经文里边讲啦吓，佢曾经同文殊菩萨啦系修学过，咁就可见佢呢个本来系唔计有来头，先至咧有咁嘅智慧来到去问法，咁就说明呢个妙慧童女咧多生多世系广修福慧，悲智相运。是发菩提心的行者，咁用咩证明呢？就是我哋本经所讲啦，佢所问呢十个问题，唔单话一般 个女仔啊文读，佢修辞都未必咧能够咧想出呢十个问题啊问法。咁但系妙慧童女咧就能够咧向佛咧悟出呢十个问题，可见妙慧童女嘅智慧系不可思议，系菩萨再来。所以咧，以佢哋立呢部经名，咁就叫做《妙慧童女经》啦。嗱，咁《妙慧童女》就系呢一个部经嘅别目。嗱，呢个经字咧，就系一部经里边咧，所有经典，唔论乜嘢经系佛所说嘅，都名为叫做经啊。嗱，咁啊，印度话叫做修多罗。中国话叫做契经，嗱咁啊点样叫做契经咧？对上就系契于诸佛所说嘅道理，对下咧就能够契呢个众生之机，众生乜嘢嘅根性，我哋就同佢讲乜嘢嘅道理，咁啊称为契经啦。谂佢个道理就包括观摄常法。涌泉和墨斗善景的意思，那什么叫贯呢？贯就是贯通啊。其实经典的道理呢，我们如果未曾开悟，只是用一种研究学识这样的研究呢，那就真的挺辛苦的。如果你没有相当的文字的修养啊，学佛经就很难。如果你开悟了之后呢，就比较呢唔使睇经啦，你一望你就知道佢讲乜嘢。如果未曾开悟，只系用我哋凡夫俗子嗰少少嘅聪明去读咧，佢学咧就唔系咁容易啊！每一部经你都能够贯通。其实佛所讲嘅道理咧系贯通嘅，绝对咧冇半点嘅漏外。就只有看看我們有沒有開悟，如果有沒有開智慧，如果我們開悟開智慧，你看哪一部經都貫通的，絕對不會有間斷它的理論的。那麼如果我們自問業障是重的，那麼智慧是單薄的話，我就介紹你做一件事，最好你就晚晚拜觀音菩薩。你说弟子某某苦恼啊，咁啊睇住啲咁睇又唔通，啊咁睇又唔掂，总之啊不明，就系自己业障重啊，智慧未开啊，茅塞咧塞住晒啦。你同观音菩萨啊打个招呼，你拜完观音菩萨，你晚晚拜，真系观音菩萨咧可以啊，嗰啲大悲咒水嘅杨枝甘露咧可以咧。令你开智慧，所以一看那些经呢，不用怎样想，不用怎样思量，你就可以开悟，能够贯通这一部经所讲，是贯通其他某一部经，通通都是贯通的，不会散开的，不会说好像目无头绪那样的。所以经啊，就名为它叫贯啊。那摄呢就是摄持，无论你的根性是大小，你是人天成的根性又好，你是出世小成的根性又好，你是中成圆觉的根性又好，你是大成菩萨的根性也好，无所谓。所谓呢人天以及出世的三成，你只要听佛讲经，佛呢都好似啊同你这一个人讲，你这个人听经呢就好像佛呢是专门是为自己而开示，是为自己而讲的。所以这种就不是他们摄了，就是摄持一切的根性，佛所讲的经教任何一类根性啊，他都可以呢听了之后啊是明白。所以我们对听经呢千万呢不要忽略啊。事实上讲经的法师也都不多，能够发心出来讲经的 不论法师又好，居士又好，佢都系发一卷菩提心咧，同大家广结法缘，令大家种呢个佛法嘅善根啊！嗱，呢种佛法嘅善根，头先我讲好似系宝嚟嘅，唔单话今世你得到受用，乃至生生世世啊，在未曾往生西方净土之前，你都得到呢个佛法嘅受用啊！所以古德讲，佢话一粒根系永为道种啊！只要你经历一次，你呢个耳根咧听过一次经嘅啫，以后你就冇机会啦。或者你去嗰啲地方咧，根本就冇佛教，你想听都冇听，冇问题。你只要听过一次，呢一次听经嗰种啊功德，可以咧令到你多生多世之后，呢、这个因缘时节到啦。这一种听经的种子生起这个现行，就可以令到这一个人呢从此、啊、有机会再听佛法，依法修行就可以断烦恼，开这个智慧花，结成这个菩提果了。所以大家呢无论怎样不得闲，只要有人讲经的地方，不要有这个分别心，不要说这个道场我根本同佢冇缘，或者我唔中意呢个道场，所以我就唔去啦。唔应该咁嘅心，你系嚟呢个道场听经，唔系嚟呢个道场理事。你管佢好唔好，人事复杂抑或唔复杂，你唔使计较呢啲。总之呢个法师或者呢个居士啊，佢系正知正见，唔系搞啲神神怪怪嘅。是正知正见，你都要去听。如果不听的话呢，你就错了很多的机会，你就错过这一次一粒耳根永为道种这个机会了。所以第二呢叫做涉，第三呢叫做常，常者就以不变就为他的道理，这个永远都是这样的，就叫做是常。就是佛所讲的道理与过去佛所讲的道理是一样，与现在十方诸佛所讲的道理是一样，亦都与未来成佛诸佛所讲的是一样，永远都不会变的。很简单，好像佛讲因果，的确这个因果呢，过去诸佛、现在诸佛、未来诸佛、三世十方诸佛都是讲因果，来到呢鼓励我们的众生呢要做好事，要发这个善心，要发这个菩提心，发这个大道心，你将来才可以得到呢这个好的收获，好的果报。但有些人说他发现你讲因果，我家做咗要将来点咗几多生几多世先至有呢个效果、哦、我又睇唔到，你有咩证明啊？我今世学佛将来一定点样点样好呢？其实因果两个字呢唔使话睇几耐，不过我哋以理推测，其实我哋现实嚟讲呢都有嘅，不过大家忽略咗嘅啫。嗱，座上无论你系做生意嘅大老板又好，你是打工仔又好，做老板投资这个就是好因，你有本钱就投资做生意，将来有收获乃至到发达，这个就是你果报。打工的我们准时上班，那就准时落班，那就今天二十几号了，下过两天就是这个月圆满的了，二月这个月就越大，是29日做多日，老板就要出粮给你。那么为什么出粮给你？老板说 because 我们讲中国话讲广东话，就是因为你跟我打工做了一个月，你已经做了一个月了，所以我就出粮给你咯。除非我破产，那就天意了，如果不是我有钱赚，都是你帮我做工帮我赚钱的，我没理由不出粮给你嘛。咁你啲咪你个果报咯，唔论几多钱你肯我， 總之準時你就要上班，咁我準時就要出糧，你上班咪就係恩啦。到到呢個月尾或者年頭一號就要出糧，你所得呢個咪果啦，就係講呢個因果啦。咁啊，如是類推，世界上每一切嘅事情都係談因果呢種道理咧。有佛乃至到冇佛出世啊，呢種道理咧都可以存在，唔會改變嘅。如果除咗嘅因果咧，唔單話冇咗佛法，連世間法都冇啊！例如某一個城市建設得咁好，點解咁好啊？就是因為呢政府咧，佢用咗好多金錢，將所屬呢個民間好好地建設嗰啲馬路，等我哋行嚇，好好地咧起多啲房屋等我哋住。呢啲咪就係果啦，呢啲我哋納税人所得嘅果咯。各位唔好睇小呢個因果啊！呢、這個因果咧，呢種道理係永恆不變嘅。咁啊，叫做常該佛係咁樣講，現在佛係咁樣講，未來佛亦都係咁樣講，所以叫做常啦。嗱，第四就佢就犯啦，咩叫做犯咧？就犯就以鬼則為佢個。